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。或你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。朋友， 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好，爱一生人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。我发誓不让你等候，陪你做想做的无论什么。我越来越想每一刻把心没人触碰，你回来那就好了，能重来那就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。 可复制的声音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破听。 欢迎收听《城市放牧》。我是龙野，今晚和你一起分享梁静茹的情歌。梁静茹严格意义上呢，并不是少女风格，但她唱出了非常丰富的少女情绪，暗恋、逆恋、热恋、分手，但是她给我的感觉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觉，就是觉得她唱的是别人的事情，这一种疏离感成了她的风格。 只是女人容易忘记， 是女人，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我们爱听梁静茹，未尝不是在听自己的爱情之路。她的第一张专辑《勇气》，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还是同名主打歌 NTV 当中那一个刚刚出道的宇宙无敌美少女，但是后来却风波不断的萧淑慎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形象，后来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。而她的幸运可能就是或明显或隐藏，他自己的故事也在自己的歌里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，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。 1997年，19岁的梁静茹打包所有的行李， 一个人从马来西亚飞到中国台湾，带着陪伴他多年的枕头，因为害怕自己会想家。就这样，一个念家的姑娘，在中国台湾一待就是两年的时间，被李宗盛发掘，然后进入滚石唱片，慢慢走红。也恰好在最好的年纪，遇见了最美的爱情。千禧年，温柔背后的五月天，当红乐队的贝斯手，相信这一段你一定都听过。爱情来得悄无声息，又理所当然，这不就是青春吗？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。 是我的。 看到听友罗婷留言说喜欢梁静茹的歌，和爱的人一起去听过她的演唱会，结尾的时候她唱了一首《一夜长大》，那是沉浸在幸福甜蜜当中的我隐约也觉得悲从中来，也许这已经是不好的预兆。两天之后我被突然的宣告分手，万箭穿心般痛过，这首歌一语成谶，那段时间循环播放过好多次，至今听到它仍旧觉得心痛。好的作品大概就是这样吧，不管是表达喜悦还是悲伤都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，因为他们说出了我们心中要说的话。

想原来只是正常。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梦？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来天色的变化？ 听友 OY 他说，最想环游的世界是我和他12年当中爱过的证据，崇拜是最后他对我的控诉。从19岁的懵懂少年开始，两个人相爱12年真的很不容易，最后因爱生恨，非常的可惜也很可悲。有时候爱情半点由不得人。 努力为你改变，却变不了预留。 最后曾一起走，却走失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，却走失那 梁静茹的情歌几乎覆盖人生情爱当中的每个阶段，每一种情绪，足够多也足够流行。你的爱情她唱过，而梁静茹的情歌当然也唱过她自己的爱情。2006年情人节，在梁静茹爱的大游行上海演唱会上，玛莎是嘉宾，拿着一支玫瑰，仿佛要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爱情。介绍嘉宾的时候，梁静茹问观众，我可以和小虎过情人节吗？观众齐声回答，不可以。他又看向玛莎，可以吗？玛莎害羞地低下头说，可以啊。他们在舞台上拥抱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彼此。向玛莎写给梁静茹的喜悦，她是他的天使，不安的时候能让他的心安静。 那一定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，当我回头不小心看见了你远处的角落，向我微笑，像一棵植物看见了太阳。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安静。看见了存在的喜悦，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让一颗心能拥有它自己。 起的脾气。当你将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，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，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 2009年，情歌红遍了大街小巷，这一首他给他的告别曲，也是给自己过去的告别曲。梁静茹在情歌里唱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。玛莎在约翰·兰农当中回应说，一颗红豆为何要单挑这宇宙，都要怪你在我心中播了种。这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隔空对话，此后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时光是琥珀，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，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，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，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，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，定格一瞬间，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，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呢，还好我有我这一首情歌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，我的长地久。